好，歡迎收看我塔餐呢條今個禮拜之後戲都係電影頻道啦，不過就唔係西片，雖然陣間開有開會講埋呢套西片嘅。 咩規則唔係用嚟打破嘅咩？ 係咯，起嗱銀嗱，今次講銀魂二嗱，介紹下自己先，我傑特。 孫百富， 小直啦。 嗱，呢套片咧其實上咗兩禮拜好似。 係啊，呢個第二個禮拜啫嘛，但係應該咁大都估，但係好奇怪喎，即係佢整成套少，但係都好滿場。我第一 好爆啊！你 交 戲院， 唔係我諗住 戲院多 嚟，我諗住應該冇乜人睇嘅。如果咁嘅場次，但係出乎意料喎，星期六已經滿曬。我星期五去睇星期六嘅場次已經等翻前面，咁就嗱臨地。我星期日先一嚟到，真係都好滿人。 即係星期五睇唔止星期六啊，淨係星期日咧，你見到得翻幾個位紅咗啊！佢嗰個預訂嗰個紅曬㗎。跟住其他戏院咧，你嘉禾又好啊，百老汇其实都呢两日啊，即系星期六都爆。 你早场可能好少少咯，即系大家未起身嘅时间。 星期一早场咯， 但系啲时间都好即系点样讲啊？又唔系太早，又唔系太迟，啱啱中间唔上唔落，咁你要睇咁真系 sorry 啊，你可能请日假要。 因为佢戏院上因为场数嗱，第一个礼拜其实都仲少多，我有吉福睇噶啦，因为吉福系相对个场数比较多嘅。容易比較好就位，第二個禮拜已經 少咗。第一個禮拜好啲嘅，咁第二個禮拜就冇計啦。即係可能預你都睇，即係其他戲上嚟呢個獨撚咁樣嚇。 即係其實預你第一個星期都睇咗啦，咁第二個星期我場數已經少咗啦，已經。 嗯，相對咁就會 比即係要睇就有啲難度咯。即係 sorry 啦，即係對即係冇乜即係時間上真係唔啱嘅人。即係可能連即係唔好彩，可能你翻六日咁樣，你一日放假咁，啱啱又唔得閒，咁就拜拜咯。 如果你翻六日咁，調翻轉平日睇下自己浸唔浸到時間咯。即係呢個相對嘅嘢， 啲時間都好難走嘅。 最驚係你翻中間啦， 翻中間 你根本就唔 係咯。十一十翻創七點嗰啲，真係 嗰啲你唔需嗰啲你已經唔需要睇戲嘅啦。其實 咁睇完嗰點樣啊？係啊。好似成本点样讲？感觉上好似落咗力，好似冇上集咁。 我 计我先， 即系我觉得其实系比我，即系我净系睇动画咧。我即系我觉得佢比动画嘅银魂咧更加似银魂，真系 交流 系啊 系啊，唔系黐 Q 线咯。我只有讲句，即系唔好讲啲动画，即系突如其有动画啃先啊。即系本身佢嗰啲即系嗰啲表现啊，即系佢嗰啲样啊，嗰啲对白啊，剩嗰啲都系唉。 即系人物嗰啲对话分镜，其实你发现哇，点解原本我睇韩文嘅时候好似唔系咁嘅，啲日剧即系依家动画即系电影版会更加个演出会更加落力，更加夸张。 你见啲人真系七成上面喎，真系硬嚟喎，真系完全全，尤其是嗰个咩亚将军咁样。 将 虽然我系特技啫，但系即系点样讲啊？你哇，你见到哇 拉面其实 有冇夸张啊，大佬？ 那個拉麵就是全場爆笑， 真是神經 病。這套有節我第一個感覺就是不怪你在半年花曬啦，你知道現在一套戲是坐底擺一年半至兩年的嘛，最初他去年年尾宣布今年年頭一宣布說我拍的時候喂半年行不行啊， 什麼他要用CG，所以相對地 現在這片是要下戲，即是我不是說現在這片基本上是一年起码两年，即系你话半年，其实即系有啲叫已经接近叫做当年半七日先改湿做噶啦，快到 系即系就算系用要拍紧个电视剧嘅时间去拍嗰套电影， 谂下而家电影你佢就算再勾流再离谱，你都有啲 CG 噶嘛，同埋你啲演员搭旗、揭卡嘢，又要做后制再宣传。 唔系我谂佢可能咩噶，即系点样讲？见第一期即系一收得就即刻即系 call 人。拍第二 真啊，因为讲真就 应该系啊，即系点样讲啊？佢第一集可能真系试唔，即系佢有啲地方都几，即系你悭皮叫，即系低成本 而都明显 吓。但系即系见到你第二套系落力，系即系某啲位系落力咗，其实即系你冇偷工减料嘅个 feel。 即系你冇咩可能咁短时间之后咧，你打够你堆 CG 其实好 Q 多，你再加上你个即系你咁多场景啊，你冇可能半年搞掂噶嘛，好多嘢。同埋你谂下边啲演员仲要大卡士过第一期喎， 因为关就系你唔使讲咁多啦。小律孙同埋加连张飞呢两个卡士就已经麻烦啦。尤其是加连张飞而家学佢话斋，大佬日本奥斯卡噶大佬， 系咯， 落棋啊嘛， 旺场都爆。 第一期嘅时候咧，佢有冇开头咁玩啲 letter？ 又话都系啊，开头都系自嘲鬼玩咩啊嘛？ 卡 实 揼一堆啊嘛？ 点解可以成可以真人电影化啊嘛？即系咩真人电影化一定衰嗰啲物体啦！即系第一集就咁样用自己。 今次就系咁玩演员梗咯。我因 为冇啊，系咁话奥斯卡咩咯？金像 奖奥斯卡，我想吃掉你啲牛肝。 因为原来嗰个啃啊，咦我啃我应该系演员啃嚟嘅，但我又唔知嗰、那个 我唔知道咩啃嚟，但系真系点解咁好烦？ 我咧已经系演员啃嚟，因为佢玩唔少演员啃，有一开始玩跟住张辉啦、小玉孙啦，跟住桥本环奈，其实三一定玩，跟住有几个都系应该系演员啃嚟嘅。我唔识个，因为我唔知道演员咧，有啲近我都唔知 道。O、okay、K 啊，但系即系有啲近真系就点样，大家会心微笑咯。例如呢个咩偶像宅同埋呢个二次元宅，即系可能冇相冲嘅。咁、即系三次元仲二次元啦，佢入边就咁讲啦。即系点解会打交啊？原来因为老婆问题咯。 但系其实嗰下其实夹得好硬啊！佢夹啊偶像宅嗰边夹得好硬。 梗系啦，咩啊？真人又点啊？几多分咧？ 系咯，即系其实你落入咗呢个陷阱度咧，你又会俾人将死。 大家一样嘅，其实。我都系好道肉噶，即系你做一个宅咧，你好，即系睇到即系点样讲啊？即系苦笑啊！即系点讲？例如即系点样讲呢个摄影嗰度咧，摄影宅嗰度咧，咩咁啊？小姐，你问好似喎，可唔可以影相啊？跟住笑话，我想你摆你姿势啊！好嘢，嗰啲咁样， 你怕咩丑你？ 系啊，好鬼正啊！完全即系点啊？即系你有去过啲同人志嗰啲，咁我日本咧香港都有机会见到嘅，其实我都系。 咁如果有 cosplay 相，你就知啊，依系好正常。 好正常啊，真系即系啲见惯见做啲套路烟，即系忍唔住你都。 今次嘅古仔佢系即系最波听嗰个片名，你唔知佢玩紧边篇嘅。其实就啱咧，就系将军招待篇同埋新选组内乱篇，真选组内乱篇合埋一齐。 新选组咯， 系啊，真选组个。 即系真选组比较好改编嘛，因为始终佢叫大喺大长篇之余咧，佢算系比较有剧情性啊嘛。 嗯， 系。 所以佢好 多嚟做结 OK 啊，又 OK 算好改编嘅。 又点啊？又扎热泪。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入呢个中间暗杀篇嘅话，你咪冇嗰啲铺垫啊嘛。即系你，因为始终大家对真选组嘅印象都系成班死烂仔、碎金小偷啊嘛。咁你依家其实就将佢嘅形象咧，叫做做咗好多嘅描写啊。咁你会对佢哋个感情嗰啲嘢会有投入啲咯。 不过可惜咯，今次阿近藤冇存咯。 即系实就系，因为呢个有个人嘅就系。第一集咧，佢挥剑全攞咗咧，佢真系全剥，佢剥晒噶，中场唔够耐，真系剥晒噶。佢话因为佢讲翻，即系访问翻佢话啊嘛。咁近藤挥剑嗰时梗系剥晒噶啦，跟笑到失落幽灵啦，系唔识出声，系咁忍笑，系 NG 嘅笑到，因为真系剥晒，已经系嚟剥晒，只系挥剑挥唔到啊嘛。阿失落幽灵咧笑到系咁 NG。今次咧。 变咗将军， 唔系今次就将军啦，唔系讲翻演技先。今次咧，如果你话演技 MVP 咧，一定上落有嚟。佢做阿泽方系做好浓好薄， 黐线嘅，即系一个泽有 switch 一阵泽变泽，一阵间又要变翻佢自己本人。 佢表情佢好放啊，因为喺人民其实唔系喺佢咩好深度演技，喺佢揿到癫啫嘛，啲表情都揿到去咗够尽啫嘛。 佢好尽咁 似，系咯，即系上一秒系个泽，下一秒突然间食个支烟之后就已成个变翻做呢个鬼之副将。 系啊。 佢做咗嚿放啊！好几场佢 咪最正咪嗰下咯，玩 VR 嗰下咯，黐线！ 喂，嗰度真系全员都好正。 喂，系咪真系同加利斯倾过偈噶？ 边会啊？通常呢啲系打招呼算数噶啦。 系咯， 因为其实咧， 即系会用你近嘅叫你。 喺日本其实咧，呢类片呢类所谓版权嘢咧，基本上系私打 A C 同打个招呼，对方冇所谓。 系啊，即系招呼咗，招呼咗 先。下个礼拜讲咗新闻会讲嘅就系指甲武一同埋 啊系啊， 佢布鲁布嗰单嘢 咁冇嘅，即系你系纯粹你唔声 嘅。指甲武系唔介意你玩嘅，你同我弹声，我俾你唔系我俾你用西谷 key 咪用咯，弹声你又听先，你唔好不问自采。咁讲出落，我咪整个咁嘅笑，咪算数咯，系咁样嘅。即系因为好多日本其实呢样嘢，日本人咧喺方面咧，大家执搏就系。总之同我打招呼，咁喺私底下可以饮杯茶食个包，送个礼盒上嚟 ，OK 得噶啦。系咁样嘅啫嘛，银行好多都系咁样嘅咋，其实 真系 买版权咩？ 冇啊，两间知字头公司，佢都咩咯？一间叫吉嘟， 系咯， 嚟一间叫 系咯， 吉嘟。 你净系依两个，你就系嗰只龙包车。 唔系龙包 车 好 离 谱啊！ 黐线呢条真系，唔系最屘最搞笑，佢讲埋阿杀超二嗰只啊，阿咩儿冇错系， 做事 人名出埋， 佢龙包系狸猫。 系 啊，咁样辩驳，跟住 一听， 最正系个牌， 个老板真系想让。 我哋嗰幕你发，我都系唔系笑系。喂，我咁讲咪好喎、啊？ 系咯， 即系大家表情好似小六叔，好似小六叔个表情。 咁 即系唔系笑啊？已经系即系你冇揸咗杯。 诶，上集高达咁样咯，今日系就高达已经系咁离谱啦。即系佢要叫近系去，我觉得最厉害就系佢一近去到就系咩？唔系笑啊，系观众我 O 晒咗，然后就系、是、哇， 哇你唔惊咩 过 啊？你 真系好过分，玩到咁尽，你唔系啊嘛？嗰只依样嘢系唔系佢最又系我决定电真人福田雄一佢够胆就系。佢好多近咧，係去得好夠，去得好盡。佢知即係佢白，佢就係佢嗱，黃近咧，佢俾嘅就 收信嘅收信嘅邊緣咯，我覺得係。 係啦，黃近嗰陣少啊，因為原作係好多鹹濕近嘅，係相對別動電影佢少咗好多。 係cut咗咧，佢阿沖田即係入去夜總會嗰度啊，阿忍者夾佢嗰度咧都cut咗啦。 係啊，佢有啲佢黃近少啊，但係主要係，但係佢啲窄近嗰陣去得好盡咯，啲 係 啲窄近啊，搞笑嗰啲去到好盡，即係你真係 之後都出埋咯。攞埋威士，攞埋版權啦， 都揾死佢咯。咪今次佢真選咗落嚟咩好睇？就係佢本身因為劇嗰段劇情咧，佢唔使話編續，佢比較好發多打鬥場面。原陣因為 多打鬥，原來真係有發揮啊！其實點樣 唔係容易處理嘅，因為後嚟因為其實咧銀魂有好幾個大場面咧係比較難處理嘅，即係話係吉原篇啊，四天歌舞伎四天王篇嗰啲人數太多。畫面要雜亂，劇情比較難處理。你要拍電影版的話，你就好難就啲角色的編排啊、分佈。但係真選到裏邊簡單啊嘛，得個伊東鴨太郎一個啫嘛。係 啊，佢個足 即 係心係伊東啫嘛。 因為你個真係個幕後黑手，即係你啊個天人其實未真係干涉太多咧，佢就俾咗阿鴨川過嚟玩啫嘛。 係啊，再加多阿土火，加多個 阿萬齊。 啊，万齐， 万斋啫嘛， 但其实即系佢电影变咗万齐咯，佢就 O K 万斋嚟嘅，即系啲真系有啲怪怪啊。 同埋帮佢去贴啊，好似我唔记得原作万斋有冇同阿银仔打嗰场，唔记得咗，因为漫画系冇翻睇漫画。 原作唔记得咗系洪冲田打定洪边个打？ 我好似冇，因为佢始终你真系主角嚟，都俾佢有啲气氛嘅。 即系佢将个剧情咁样 cut 咗到两边咯，即系一边就系土方同阿鸭川，另一边就系阿银同埋。 咁你唔通阿银同阿伊东打咩？ 你冇话最后决战，你完男阿银冇完全冇气氛啫嘛？呢样嘢真应该嘅。 所以你个戏咪佢过渡得好，即系过渡得好顺利咯。你唔使谂咁多嘢咯。即系呢个系佢今次拣个聪明嘅地方。同埋咧，佢特登咧，即系后屘睇翻啲人话咧，剪头发嗰度其实佢后屘加落去，跟住佢剪头发嗰度咧，佢特登插落去，开头以为佢搞笑啦，后屘以为佢谂翻到最后个 P V 嗰度，即系阿将军其实有一阵温泉个宣传 P V 咧。 得 啦，跟住我就话，原来你咁样摆伏线 系咯。咁冇得假啦！呢、這个头俾人咁样剪咗，就唔系佢。 因为其实将军一直佢带住将军行嚟行去，咁其实你观众会估噶嘛？你真系你个警察阿头咁样带住佢行嚟行去，真系冇问题嘅。后屘原来真系冇问题，因为我摆咗替身嚟噶， 真系替身嚟，可以 摆出老。呢度就真系好笑啦！呢度其实觉得又好睇。 亦都系观众都同阿仁嗰句咯。我而家觉得我出街一定要做将军，因为咁 鬼啦！佢两次打两份工都撞到将军， 我而家我唔出街，我一出街我就会撞到将军， 系咯？咁点解会俾加咗点解咧？ 喂，佢系前半佢啲佢原作重现程度咧，我系好过上一次红鹰篇添。例如话系夜总会嗰场，我真系哇，真系 女装啊！大 佬，阿神鹿嘅西装瘦碌真系 系。变咗咩咯？变咗 death metal 咯，算咩话？啲眼嗰啲咩啊？眉 揭巴狂啊！系啊，翻即系七月嗰套关布里面咧，关布里面揭巴狂啊嘛，嗰个叫西装瘦碌啊嘛。啊，出题我就题外话啦，讲起神乐啦，乔本华好似今瘦翻啲，因为我嘅第一辑佢唔知系佢件服装问题，因为佢嗰件服装。好似系嗱，佢嗰件咧原作阿神攞嗰件系紧身，属于叫紧身中国装嚟啊嘛。但做电影我唔知点解佢好似件衫好厚实得，因为我明显系佢唔系好贴身嘅，系好厚，即系一层棉咁棉衲咁样嘅。 我松动， 我觉得紧身喎件衫。 唔系啊，我个紧身一嚟系即系佢唔系好贴身嗰张嘢，包一层棉，之后关就系好紧身棉衲啊，贴身嘅棉衲。你覺得佢身體同可能佢張口隔咗一層棉花類咁嘢啊？ 所以咧睇起上嚟咧，即係打嘅時候肥咯， 係喺度就肥咯。因為佢你睇嗰隻手咧，明顯你睇手腳咧，咁嗱上一集真係好明顯嘅。阿喬本華萊比較腫啲嘅， 但今次佢係瘦翻啲，但係佢身體依嘅手腳係瘦咗，但係佢件身依然腫。我懷疑係真係佢嗰個 結服裝問題，應該 係佢唔著，佢唔 應該要走翻 身身材啊，所以佢加咗層面立落去啊，但係加咗面立落去，咪顯到佢早腫腫腫腫咯。 正啊，招牌嘅撩鼻屎繼續出現。 依個冇啊，依個有你揾橋本環奈啫，揾依個梗咯。 即係嗰幕係點都要加落去嘅咧，佢撩鼻屎嗰下。 咁美少女撩鼻屎係依個係殺食一仗嚟噶嘛？仲有音嘢咧，另一个我好深印象就系阿江田将生嘅假发，呢个先系假发嚟噶嘛，够交流啊，夹白痴，夹白痴先假发嚟噶嘛，呢个系，咁喺夜中唱 rap 啩，唔想 rap 你夜中会唔会唱 rap 啊？ 我完全唔睇场合咯，不过点样讲啊？ 假发系咁样噶嘛，呢个假发啊嘛， 即系有意外地，即系冇气氛噶啦，但系即系点样讲啊？喺适当嘅时候都会摄到位出嚟。 喂，几件衫啊？佢转场我冇嘢收咗喺度 系。 佢奇异沙飞行非常，我望真系笑碌咗。 系咯，好万能啊！呢啲沙发真系， 伊尔沙发啊，笑碌咗又肚碌。今次伊东鸭太郎嗰段都几好睇，其实虽然系黄道展，虽然系黄 好黄道五黄道嘅点样讲 ？Vibalu 即系劲敌嘅 系咯，三门春马做得几好嘅。 系啊，最尾发觉到即系了解到对方，跟住就 即系最后揾 咗， 最后揾到自己要啲乜嘢，咁 系啊， 真系将佢解决咗。 含笑而终系啦， 因为依系啲队规问题啊嘛，呢个系。 哈哈， 佢依几今次有一样嘢我俾欣赏就系好多演员其实真系冇话因为搞笑片 hea 咗嘅。好出力，佢亦都知道出力嘅地點就係，因為啲人出力係唔知道出錯力啫嘛，但係佢知道就係出就係個跨夠去 夠真係要嗰下，真係要煽情嗰下就嚟煽情咁樣，要搞笑關係搞笑， 但係要好誇張嘅好浮誇表情，好浮誇，即係話就係最緊就係蘇洛優嚟啊嘛，因為佢最 阿土阿十四阿十四咯， 最多因為佢最緊氣氛 係， 所以佢 即係靠佢大噶嘛，佢個即係件事件事。嗰件事點樣陰謀啊？成嗰啲都係靠 靠蘇演技同埋改咗嘛，因為佢原本係穿麻衫，變而家變咗係改咗做係生物兵器啊嘛，傷咗佢。 係 依樣嘢都改得好。 O K 嘅，但係即係搞 唔係 佢 即係 get 咯，其實變咗窄嗰下就係多咗好多 get 嘢落去。 係啊，即係嗰啲上電視嗰部真係小屋坐喺度咯。係啊，佢同 眼鏡打交鬧交，跟住雞兒同母。 即係小屋坐喺度真係講話嘅。係啊，喂，好係話就佔住，喂，即係執執見血咯。 係啊，真係啊， 我真 係好流情 真係冇嘢講啊，真係完全咁馬蜂。 係啊， 嗱，今次佢幾佢特技咧係真係繼續好平。平到系嗰啲就 系， 得 天人嗰度咯，天人个市个都市嗰度咯， 真 系咯。 但系呢样嘢就真系银魂嘅优点嚟，银魂有优势，唔系优嘅优势就系，即使佢几咁 hea， 佢啲画面几咁交流，但系觉得银魂啊嘛，银魂系可以咁样噶嘛，但系我觉得饶恕咗佢有几头旗都冇所谓嘅。 咁好，调翻转呢个特色嚟嘅呢个。 讲真，亦都因为咁先去开半年讲得起啫嘛。谂下， 冇最流嗰边度咧，即系点样个直升机劈直升机嗰度。 哇！最流真流震啊！ 即系一个爪， 即系跳去爪，佢跳咗翻嚟， 流到震。 咩事啊？ 即系人都系睇完阿汤老喺度揸直升机咁，之后哇流到震啊！ 吓， 不过正常嘅，我即系咁讲，我都冇要求阿双乐优嚟掹翻直升机落嚟。大佬呢啲咁嘅嘢，你留翻Chris Evans做都得噶啦。我唔需要你要做咁激烈嘅嘢嘅。 即系伊博真系唔会特别期待你啲打救啊嗰啲成咯。即系你啲特技都其实担够唔到好多，即系睇得好乱嘅，其实打斗嗰度睇得好乱。 应该咁讲啦，佢打得最 唔系我系镜头先就翻个咩啫，即系攞出到咁，因为要用镜头运镜去补。 其实我你讲真就系，你不如真系唔好悭钱，你搵东影嗰啲做啲杀阵师帮手度打。 冇，其实佢有喺泰拳拍片嘅。 即系你而家全部都一刀流，靠速度啊，靠嗰啲 靠运镜偷咯， 靠运镜偷啦嘛。 变咗呢样就几麻烦，就系佢好多杀阵处理咧好混乱，跟住因为有啲类似系咩啊？啲鬼佬飞啲鬼佬 B 级飞车片咧，一味用高速运镜剪到湿 透咯，嗱，即系等你有个假象，以为有个速度感喺度咯， 好乱嘅， 系啊，好乱嘅你， 但系真系我都系嗰句，即系你偷工还偷工，但系真系努力咗，我都系。比上一集努力做， 因為有一樣， 好似成本係真係多少資源嘅，我覺得 係多少少啦，咪一樣就係你諗下，得半年時間啫啦，扣咗七月去八月上啦，七月你冇可能再拍噶啦，你六月最遲六月殺科噶啦，甚至講嘅係你做後期一個月啦，就算再 差唔多都要執嘅， 即係你起碼得四至五個月時間， 甚至四个月时间，四个月时间储咁多大牌，并 唔但系起码我觉得唔会差过第一集咯。其实即系你话你话即系啲你头先讲嗰啲偷，即系交流先至表现到好多系，我觉得好第一集都系。即系虽然第一集真系好低 嘅， 个 水准硬嘅第一集，其实我觉得即系呢样嘢佢一优势咯，佢人份都唔系人份都。 哇，同埋即系头先讲嗰啲 cos， 即系无论话啲人表情到啲 cosplay 都即系点啊，佢啲服装都系，我觉得即系点样讲， 好搏噶，其实搏命噶啦。 系啊，唔系啊，真系唔失礼咯，即系做翻真人化剧。即系你唔觉得啲服装好似点样讲啊？好假，好唔夹咁样咯。 因为有一样嘢就系，其实好多人成日搞错咗 cosplay 同埋电影话 啲服装， 话 cosplay 啲人，喂 cosplay 咁像真点同咧 ？cosplay 佢其系化层妆，度 佢要度镜头， 最靓之前俾影相啊嘛。 佢系正画嚟咁，但系要动。 但系戏画就系一嚟要喐。但系你要 演技，你要有剧情， 同埋一样就系你摆出佢系你系一个真系拍摄嘅，你要睇自然，因为好 cosplay 有咁样，系啊，你可能一喐，你可能拍嘅话好似真，但系当你喐时就唔，你就会夹不入噶 啦，破坏镜系。 但系你读电影真人电影嘅话，你系成个舞台，你成个背景要， 唔系所以话好嘢，话好嘢咯，即系佢呢度处理得好咯，即系啲虽然。即系你都系动画，即系真系完全照搬咁滞咯。我觉得真系啲 我照搬到先好。呢样嘢记住喺银云嚟讲，照搬系好难做高嘅，因为呢套嘢唔系话你唔系话咩你嗱， 即系你唔觉得有违和感？我觉得 呢样真嘅， 系呢方面好犀利嘅。 哇！又是最精彩，又话精彩，话夜总会嗰幕嘢真系精彩爆炸。个阿伯阿乱毛子又话， 因为有问题想问阿万斋个。读喺动画里面都系咁样嘅，戴住耳筒， 系啊系啊， 系啊， 都 系 咁嘅造型嚟嘅， 系啊，佢就用金照足嘅，一模一样。 系咯，就系话即系好，即系好好嘅，即系啲着特征捉到晒咯，完全 捉到晒。佢 呢系呢个系好犀利，我觉得系。 诶，佢最厉害就 系，即系你觉得唔会唔夹 造型，系啊，佢可以睇到 佢用现实系夹到嘅，系 好啊！嗰下先呢个先有个人度嘅夹，因为有啲人就系造型好照足完，因为好简单，点解好多美国冇直讲佢就系电视电影。嗰啲嘢有啲拍面就係、是、你角色擺出現實世界，根本夾唔到嘛！ 即係太過浮誇，但係依邊你覺得一切都夾到，因為你本身依個日本就已經唔係我哋所認知嘅。 雖然銀人本身都超現實嘅，即係呢個都 但係你將變成三 D 咁講就係，你將二次元嘅畫變成三次元嘅話咧，你點樣令佢有啲自然咧？其實喺高難度最簡單就係 X-Men 咁樣。X-Men 啊，头最装嗰时啊，佢啲服装佢都觉，你都觉得格格不入嘅。后嚟一路执，一路执，执到而家先开始啫嘛。 现实融合咗，咁算好啊嘛。 先改先次次自然啫嘛。 真系好似照差唔多照搬咁滞。 即系最简单就系，用 Marvel 例子，大佬 Scarlet Witch， 你唔通照漫画造型啊？ 系啊。 大佬点行出街啊，大佬？ 系啊 ，OK， 少啲佢啲银嚟，我觉得好嘢，佢真系做翻啲惊讶嘅表情俾你睇。 真系 好服嗰三个主角真系好服嘅。 哇！ 尤其小律子 啊，系小律子。 阿乱毛，阿乱毛身位，喂唔得，最紧就系。即系佢最开始就佢玩七国王游戏嗰度笑碌咗，又系你啊！ 次次都系 即系佢就系佢同眼镜两个啲表情出去夹得好夹到。 三个就系我又系你将军， 唔系就睇呢啲啫嘛，睇即系面容扭曲。 咁就讲将军而家喊紧， 即系唔止系还原，而且你见到啲戏系对到， 真系肩膊老命嘅真系。 神还原嗰下先好嘢嘛，因为佢几个跟。将军将军嗰度代入都系小兵， 佢嗰个佢个表情真系摆得好正。 唔系阿人嗰下咩？你下面好夹啊！见到一开始见到 系啊系，佢边个夹佢啊嘛？你下面夹到出嚟， 即系下面好扬 啊！系咯，即系好似今次系少数嘅黄近仔嗰个 少数黄近， 少数你见到嗰个突咗出嚟，我谂紧系咩嚟 嘅？你唔讲我唔系好觉噶，你一讲我就 唔系佢第一镜运镜嗰时已经见到，不过冇人好糟啫嘛，开头系最尾走临完嗰个幕嗰下， 唔系即系 哦，真系原来真系鸡嚟， 少数玩黄近咯，嗰少数 系啊， 保留翻少数，有一日就系最后阿山崎 死咗冇，死咗冇人理。 我翻生啊！ 我知道，我都一而再有嗰段，但系我真佢翻咗又呢条真系掂喎下，山崎。 哇！但系最惨咗系都系会改名咯。 咪咁山崎噶嘛，嗰系 死咩翻生都冇人理。 呢个山崎宿命嚟啊嘛，即系呢个整体讲，我系我今喺日本都大收，以后日本都收得好 其实香港我觉得都应该以我哋都多人睇嘅。 以佢上映嘅场数同埋戏院数嚟讲，系算系好收嘅呢个。 系啊， 因为戏院少，你要睇得 过。但问题系购入咗好高啊！问题 系啊， 因为你始终我唔知上期点，今期其实你个字幕自己都觉得好本地化啊嘛。 系啊， 你 字幕 系有少少其实过火嘅。 我觉得有呢个系玩， 即系点样讲系原作冇自己加落去，即系例如呢个咩沙田嗰个叫咩嗰、那个嗰、那个宝福山系嘛？ 系宝福山， 嗰下加落去真系唔系喺香港啲观众笑咗，但系即系嗰度 乜冇所谓。我有时一个半个嘅在地啲嘅译法，我觉得 OK 嘅，系好笑嘅。 即系反正以前啊，无啲盗版年代啊，啲翻译好似都有啲叫在地翻译噶啦。一个即系反正台湾啊，有啲翻译都有啲闽南话啦。呢样我都可以接受嘅。 系咯， 即系太过火得啦。 即系我觉得都适中嘅，即系佢有 又系踩线，即系又同人 有少少踩线， 踩线咯。 因为佢都提到苹果啦，屌 系啊，苹果佢冇讲噶，即系其实系真系佢攞出有个嗰、那个咩包租婆嗰个有个梗，我唔记得咗讲乜嘢。阿尖东大妈， 系尖东大妈， 好齐 系尖东大妈。 你肯 OK 嘅，即系有呢样一个呢啲所谓叫做一个半个嘅 少少 在地识肯 OK 得收货嘅，多就唔好啦。但系佢未去，但系嗰系可以受范围内 系 OK 嘅，未去到多， 未去多算少，甚至我觉得算系 五一半半啦。有啲真系大家识嘅动画梗都会俾翻你嘅， 系 小云啦，悟空啦， 系啊，小云阿华神学啊嘛。 咁啊，就都系嗰度啦。阿将军个发髻嗰段嘢，你捉够嘢啦， 真系执翻， 真系执翻。 我今日嚟呢啲唔系，即系一开始见到打格就知唔妥嘅咩？ 真系执够先啦， 真系执够先。佢话买翻嚟啊，大佬， 嗰个真系离谱啦，又好过分咯，真系。嗰即系佢有几个系佢咧，就系原作知道，即系我明明我睇原作，但系佢喺动真系拍出嚟，仍然笑出嚟讲。呢样我觉得系好难得，因为你入得观众都仲入得嚟嘅观众。他预咗你是看过原作的，咁你要点样去满足到睇个漫画、睇个动画人，要再笑多次呢？我呢样嘢其实算是几高难度，而佢做得到。 系， 同埋真有多梗系真漫画动画好笑，但真人就会喐埋噶啦 ，over 就会。 系， 但佢呢样嘢动即系银银富田同一最厉害就系、是，佢知道佢可以令一啲你一旦真人做 over 咗嘅笑料，佢真人版一样掂， 系 一个照搬，呢样嘢赚啊嘛。 正，我谂到个啲好笑的地方，即系土方十四郎咩啊？即系未完全恢复嗰阵时咧，跟住佢咪好英咁向嗌嘅喺个战场度，跟住中间夹咗啲窄嘅窄话咩？剃月勤道啊！ 啊系剃月勤道，剃月勤道系 真系呢个真嘅，呢个真系真 系 有 啊！系呢个系个字幕真系嘅， 系 就跟翻足啊嘛！呢个 好正，即系佢未恢复晒喺度，系咯，即系佢开始醒，但系又未 醒晒啊嘛， 未醒晒，又 所以我好嘢噶，佢将一啲你如果其他监导演拍嘅话咧，一定 over， 即系你唔敢搬出嚟，觉得系即系唔会好肉麻当有趣，但系佢照搬又掂， 系 而家人都你笑，即系最紧就系好多啃 佢 小 云 嗰啲啃咧， 佢啱做， 唔系有啲啃就系佢知道呢啃唔会系好特别好笑，但系佢快速大过咗。吓，同埋密集性 平 衡咯。总之就唔好俾冷场。咁一个唔好笑，第二个好笑啦。嗰只啊嘛， 系 即系佢啲近都插，即系其实啲近大路你知嘅。咁你嗰位插落去真系识笑啊嘛。即系大家望落去就知道你想玩咩啊嘛。咁呢个都系一个拣得好好嘅佢。即系佢拣翻银文咧，即系你又要拣啲屎尿屁，佢都系即系其实银文就系玩呢啲嘢啊嘛。咁佢 屎尿屁系黄肯噶嘛？ 系啊， 呢样可能系真系叫。即系高张， 唔系尖酸刻薄咯，同埋一样，即系你有几尖酸，有几尖酸，有几刻薄，有几刻薄， 圈就尽， 系啊，唔同你唔留情面， 因为预期你预期反而 over， 不如 over 大嗰只咯。我佢嘅处理方法就系、是、有啲啃真人可能 over， 佢阿福田同一个谂法就 系、 是。既然都 over 咯 ，over 好抵。 呢套嘢又要玩呢样嘢噶嘛？ 系咯，入边好似仲提过一句咧，就系佢话如果再咁玩落，会俾中国喺中国上会被禁啊嘛。惊系边个讲嘅呢幕噶？ 好似真系原作都有话好听到，我冇听到。 原作就唔好， 原作就冇，因为系电影版加落去。 系电影版加落去， 应该俾和谐啦。呢个 系会俾 即系边度就冇讲啦。呢个我估应该系 呢个系啦。咁整体嚟讲，呢套有啊系真系好睇嘅，亦都日本都收35亿啊。以银文呢个预算。 差唔多咯，即系你又唔系最黄 唔通佢收200亿 咩？ 即系你肾脏咩？ 即系咪你都牛 哥？喂，大佬，新口食都唔系好好掂啦，系嘛？ 即系嗱，唔好话即系有一样嘢得罪每日幽灵公讲句，屌你啲名字强咗，嗱啲工具就咩？依仲立彩头奖，但多报奖， 大家仇咪仲咪 佢第二次我一十，你问新海诚佢第二套有冇本事攞200亿？ 你近你新细贤手嗰套大家唔 唔 系细贤 手接细贤手啊，未来拉嘢啦，未来未来 咁冇噶，即系 好味呢样嘢。 咁佢唔系谂住卖，谂住系拍自即系点样自转式？ 唔系口味呢样嘢好难讲嘅，有时啲戏，因为而家套戏啊想 即系讲自己嘢，佢唔系真系去专登讨好观众，我冇错。 即口味呢样嘢好难讲，所以有时咧一套戏收唔收得嘅时，真系纯好睇天时地利人和。 不过最起码你中意睇银魂嘅睇呢套，你会更加满足咯。即系我觉得已经做到一个即系好。 你冇睇 银魂 都好满足噶，其实应该都。 你最简单一样就系、 是、你识笑得噶啦。 佢针 唔系佢真系好即系点样讲啊？即系有啲好浅好直白嘅，有啲少少梗，即系你唔使点样多。 同埋一样就系佢本身摆明系针对银魂 fans 嘅。 系。 佢都佢正常就係你唔係銀魂 fans， 對銀魂冇乜認識嘅話咧，你唔使嚟睇噶啦。我係成賣俾銀魂 fans 睇，掂。即係針對一個限定觀眾，你唔好諗住。 我又唔係嘅，初步，即係你知道佢嗰三角係搞乜鬼，應該。 但銀魂但基本上佢係其實真係銀魂喺定認識先好，你先知道其實乜嘅。我好嘅，唔好太貪心，你照所有睇得明。你起碼針對咗銀魂 fans， 銀魂嘅觀讀者睇得明，你就已經成功啦。 又唔係咯，我又冇睇過銀魂，但係即係我知道基本架構，我都睇過。 即 係 起碼有基本認識啦，你唔係話啲完基本認識都冇啊嘛。 即係扎坑佢都好大路，應該大家都咁睇得明。你冇留唔明龍媽咩嚟㗎？ 咁啊，日本嘢有認識咯。如果你就即 係 Eva 都冇留唔明啦啩。 Eva 佢哋真係好正啊，真字真字啊，真 係。四郎真字化大佬， 離曬譜啊！你真係 黐線。 即係對於冇本身睇過銀魂嘅。可能会对曾树洲的茶感少啲，但其实完全不影响嘅，我觉得 OK 嘅，都可以睇。 冇嘅，佢其实交代都足够嘅。OK， 个主阿总司、阿十四郎同埋阿伊东， 系咯， 系咯，三个其实交代中充足嘅，我都系。就算、okay. 即系今次唔露阿吴露嗰个近藤都其实好够气嘅。 咁啊系， 虽然 佢啲眼泪鼻涕啊， 虽然搞啲鼻涕。 中村含九郎系好，即系几个演员，真系我觉得系真系搏晒命去做咯。中村含九郎啦，双优嚟啊，跟住 做真系好 man 噶，佢真系认真火发嗰几下。 系啊，仲系好，佢好用去好用力去演啊。嗱，呢套戏有啲人， 所以真系傻瓜啊。 有啲人啊，有啲演技，有啲人我唔系，即系我唔好中意人太用力，即系演太过搏命。有演员咧系好用力去演戏嘅。 唔系，我觉得我含九郎系好用力， 但 系太用力，但系啱啱就系佢嗰种嗰种性格就 系 啱啱好嘅，其 实即系啲演员，即系咁讲就我唔系， 佢就系啲咁嘅人， 太做戏，即系佢好有做戏感觉啊。但系呢个冇所谓，呢个系一定有做戏感觉嘅。你太自然反而冇唔似样嘅， 系噶。 反而讲啲就本来嘢够假噶啦，跟住佢尽噶啦，即系佢够尽。我呢个成功地方就系佢够尽。 系 好啦，大致就差唔多，仲咩要讲咧？ 都冇乜特别咯，其实 可以顺便噏几句咧，因为其实应该 冇即系题外话啦。咁啱即系今次入场嗰阵时候有睇到有个预告嘅影片，啲资料啲黄近好好劲，嗰、那个咩啊？我唔记得咗个名啊，即系有布公仔嗰套咧，开头预告。 唔知啊，因为近排 MCL 唔知咩 哦，嗰套下个月先上嗰套咩 Madam 啊嘛， 系啊 Madam 嗰套哇 Madam 嗰套 即系可能唔知咩嚟，睇完个片得啦，你掂啊，你够放你又系去到好准， 即系呢片系够放，你唔够放嘅话咧，你就唔 即系唔知咩情咩嘅话，即系如果有机会入场睇，见到个预告应该都明咩事，喺网上炒应该网上可能都会见到。 OK 啦，咁好啦，最后顺便讲几句，其实应该都会喺西留喺又西片要再讲，但系随便讲几句啦。咁喺录音时候咧，就啱啱上睇咗Venom 啦，即系猛毒台湾译做 毒 灵，香港叫毒魔。直接讲句，鬼佬版嘅寄生兽，虽然佢用 吓、啊、真系寄生兽， 好寄生兽 style 好嘅男主阿男主角同阿 Venom 嗰个关系完全系寄生兽嘅边度，男主角同 Mickey 个关系嚟嘅，之后心谂咪冇系嘛？嗱套嘢咧。喺我睇对，因为我睇啲荷里活啲咁嘅片嚟讲咧，我要求皮颇低嘅。总之就系你唔好离谱到冇我智慧，即系简直就系圣战最后冇事，即系你唔好你啲剧情冇我智慧得噶啦。我唔介意剧情好 hea， 我唔介意特技好 hea， 即系甚至由嗰啲挑战时嗰咩全面兽化嗰套乜鬼东东， 我都 OK 收貨嘅，係差嘅，但係呢度都唔係，呢度 OK 差咯，即係未挑戰到我嘅底線。 咩啊？結果要用午夜場價錢去， 梗係午夜場價錢啦，$45啫嘛，呢啲錢你知道俾鬧得多。 你就好，我午夜場我都應該學睇完都冇寫翻去。 OK 爛啦、啊、，OK 爛嗰只其實算唔錯噶啦。特技都得嘅，雖然佢好多寄生獸嘅 style。咁男主角有男主角就係、是、即係咁，男主角佢俾人炒咗啦。男主角先生，你偷睇你女朋友啲电脑记录，然后第二日就走去访问，然后爆呢单嘢出嚟，你真系你系博炒啫？你系咪？如果你系博炒，同博你同女朋友分手，我系成功噶啦。咁幼稚啊！但系咁啊系， 之后 唔系学佢学男主角个上司话斋，喺聪明人之中你蠢嗰、那个。呢、这个我解释到就咩？系啊，你一个好厉害记者，但系戆鸠。大佬，呢嘢你用一个唔正堂嘅手法，系偷睇你女友电脑资料，攞咗秘密，又走去访问。大佬啊，全世界知啦，系你同你女友关系，咁只不过你女友俾人炒硬嘅啫嘛，大佬，你女友一定撇你啦，咁样。之前我系可谓就系、是，哇，你咁大个人，30几40岁人，你唔乸系啊嘛？跟住之后就一路啲屋企好老近黄道啲啦。 等你真系讲呢套先讲啦。 好近啦，即系，但系整体嚟讲就系、是。几好 ，OK 咯 ，Sam 咯，黄子华都 Sam 咯，唔错，麻麻咁样咯。即系你唔当佢系家宝英雄代寄生鬼佬寄生兽睇都可以嘅。 OK 啦。 唔系，记住就即系相传咧，会有 Tom Holland 会客串嘅，即系新蜘蛛仔，但系结果系冇嘅，至少睇唔到有。 讲起客串，阿纳莫去咗边度？除咗把声之外， 唔觉眼、啊。 开头把。旁白声， 系啊，提下啦。补充一点， 阿立去边度？ 银魂喺银魂冇讲过嘅，系银魂今次好上一样就系银魂喺电影上之前咧会有 TV special 嘅。 哦，喺嗰度出现。 唔系，系啊，但系 TV special 咧，佢新翻三辑，咁第一辑咧，佢继续系搵人，佢阿神乐瞓唔着嗰集啊。TV 佢三集将啲电视版单元嘅拍成真人版啊嘛，做宣传啊嘛。 系。 阿神乐神乐咧瞓唔着觉，开电台播开电台咧讲嗰个鬼讲嗰个鬼故咧，唔系应该叫应本来嗰鬼唔系鬼故，系嗰啲 都 系感人小故事， 都系小故事。 而讲感人小故事咧，前面嗰段对白咧系啊系丁公李慧嚟嘅，系、 okay, 啊，佢玩呢啃嘅，即系佢揾咗阿丁公李慧系佢讲几句对白，系做客串咯。 嗯， 不过好似真系冇，我好似冇阿伯德俄添啊，冇阿林文彦啊，即电影版。 但见佢有咩嘅，有做 有宣传咯， 系咯， 唔知喺边度，可能系真人，可能电视版嗰度就出啦。 系咯， 好啦，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睇下咩讲，因为下个礼拜因为登月第一人，我呢套嘢应该独立讲啦，有机会嘅话，但系呢套嘢又好似唔好摘嘅。OK 啦，好，咁下个礼拜就谂到咩嘢再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